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十四集，你有意见？ 一想到从现在开始会有很多人因为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这种感觉真是让人兴奋。 妖怪的兴奋点还真是让人难以理解。秦放无言以对，顿了顿说， 那我先把房卡还了，再出去联系车，最好今天就能离开囊谦。 起身时又问司藤， 要给你买身衣服先换上吗？ 不用，不冷。 还挺自作多情的，谁怕你冷了？ 秦放真是要被气乐了，他指了指司藤的浴袍裹军大衣。 我们这儿没人这么穿。 我喜欢，你有意见？ 没有。 秦放意识到自己需要在同司藤的不断磨合中汲取经验教训，以后哪怕他头上顶着桶，身上套个麻袋，自己都不要说半个不字。秦放去还房卡的时候，前台服务员还以为他是等得不耐烦了，赶紧解释， 先生，188号房的客人已经在退房了，我们马上安排客房打扫，很快的。 说着示意似的指了一下边上等着退房的男人，那人一脸的络腮胡子，很有几分凶相。秦放笑了笑解释说， 确实有急事，我们不住了。 这算是飞单？服务员挺不高兴的，对着秦放离开的背影嘟嘟囔囔，络腮胡子很不耐烦，凶声恶气地催他， 你倒是快点。 说着又扭头冲着楼上下来的两个同伴说了句， 哎，吃了饭再走。 司藤第一眼就知道餐厅新进来的这三个人有问题，倒不是因为那个一脸煞气的络腮胡子和他眼神怪异的同伴，而是那个和他们一道的戴鸭舌帽的瘦小男人。他的头一直刻意低着，有些失魂落魄，穿在身上的衣服总让人感觉松松垮垮的怪异，机械而畏惧地吃东西。鸭舌帽的功用应该是要藏住头发，但还是有那么几丝执拗地从帽檐边缘滑了出来。这是个改了装的女人，像是受到胁迫，掩掩藏藏的唯恐露出端倪。司藤微笑，忽然觉得这世上的事情真是有趣而奇怪。坐在同一个餐厅，只隔着几张桌子，表面上都是食客，可谁会知道你有秘密，我是妖。瞬间的恍惚，再回神的时候，发现那个络腮胡子正冷冷地盯着司藤看，眼神里的阴鸷和威胁不言而喻。他的同伴似乎也有所察觉，抬头狠狠挖了司藤一眼。司藤没说话，睫毛颤了颤，目光低掠，似乎不想惹事的样子。络腮胡子心中有些得意，正想吩咐同伴准备出发，触目所及，脸色一下子就僵了。司藤看着他微笑，与此同时缓缓地伸出手，在脖子那儿平抹了一下。络腮胡子的同伴也看到了，腾的一下就要站起来，才刚欠起身子，胳膊就被狠狠地攥住。络腮胡子没看他，依然盯着司藤，脸色异常平静地说了句， 走吧。 一直到坐上车子，那人都还愤愤不平，一拳重重倒在方向盘上，又狠狠从后排那个女人头上把鸭舌帽拽下来自己戴上。那个女人盘起的长发松下，身子被拽得连晃几晃，扶着椅背没敢吭声。鸭舌帽愤愤地道， 你他妈的怕她呀？不就是个女人吗？啊，你吃素长大的呀？ 络腮胡子冷冷看他一眼， 又从后视镜里看那个女人。 阿曼，你也看到了，你去跟他说说我为什么忍了。 阿曼有点犹豫，他看了看那鸭舌帽，迟疑再三，吞吞吐吐说了句， 他那样打扮又只是一个人，他一定还有同伴的。 络腮胡子满意地嗯了一声。 嗯，还有呢？ 得了络腮胡子的认可，安曼的胆子大了些。 齐哥和你两个人都人高马大，看着就不好惹，普通人不会不识趣。再说了，你只是眼神警告了他，又没怎么样，他就敢做出那样的手势，手段应该挺狠，也许是有来路。 周万东冷笑着看鸭舌帽， 听见没有，阿曼一个女人都比你有见识。我早跟你说过，这地头鱼龙混杂，脑子得上紧了弦儿，小心再小心，指不定对面就是硬点子。在道上混饭吃，你得记着一句话，永远有比你更横的，偶尔退缩不是坏事，关键时刻能救你的命。你见过谁是从头横到底的？那就不是人了，都他妈是妖魔鬼怪。 鸭舌帽脸色阴晴不定，对他后头那么多话都没怎么听进去，独独那句一个女人都比你有见识刺了心了。他冷冷看了安曼一眼，说了句， 周哥下车有话说。 周万东随他下车，鸭舌帽走到离车子远点的地方，递给周万东一根烟，眼神示意了一下车里头，意味深长地说了句， 周哥防着点啊，要说餐厅那个不是普通女人，这个也不是省油的灯。 严福瑞盼星星盼月亮，盼来了来自太和山凌霄观的道友，姓王名乾坤，年三十许，架一副眼镜，结道士髻，布衣绑腿布鞋，背了个黑包，回青城山的客车上，很多旅客好奇地看他。王道士目不斜视，专注看手中的英语词汇，有时候还默读出声 APPLE Apple 苹果 I have an Apple。 瓦房拽严福瑞问， 师傅他在练啥子哟？ 严福瑞很生气，人家太和山都已经在念英语了，瓦房还在说方言，这差距真是太大了。他训斥瓦房道， 以后啊跟我说普通话。 趁着王乾坤看累了，严福瑞跟他套近乎， 太和山的道士还要学英语啊？ 王乾坤严肃地点头， 那当然，我们太和山是道门名山，每年都有很多国际友人前来参观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把道门文化推向世界啊。你知道燕京的白云观吗？有位田阳道长多年前学会了西语，现在正在国外传道讲学，是我们道友的骄傲。 严福瑞一阵自卑，想到自己自幼跟随道门中声名赫赫的天师，到头来连个道士都不是，更别提帮助道门走向世界了，真是对不起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呀。不过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了，他试探性地问王乾坤， 那我给老怪祖的信。 王乾坤的脸色更加严肃了， 你说的是李正元老道长？ 严福瑞赶紧点头， 哎，是的，就是他。 那是我太师父，早已逝世多年了。 严福瑞愣了一下，这也是在意料之中，师父秋山已经过世多年，李正元道长既然是秋山的好朋友， 岁数上应该是相差不多，不过好在李道长还是后继有人的。严福瑞满怀希望。 那这个妖怪是不是要由王道长收服了？ 王乾坤看鬼一样的看着严福瑞，严福瑞被他看得全身发毛，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。难道这个王乾坤道长不是来降妖除魔的？王乾坤对严福瑞解释说： 哎，我这次来其实是到青城山交流学习的，临行前收到了你寄来的信，我的师兄弟们拆了船月当笑话看，我自己原本也不想理会，但是考虑到秋山道长和我的太师傅有救，正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犹豫再三，我就跟你联系过来了。 王乾坤的心里想着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妖怪还是一个死了六七十年的妖怪。至于那本小庙崩塌之后发现的现装书，说什么1910年出现了一个叫司藤的妖怪，又说什么此妖复活时封印失效，庙宇会崩毁，秋山道长生前是否是文学爱好者呢？这也许只是他撰写的小说的手稿呢。 老弟啊，你是不是最近遇到拆迁问题了，压力太大？哎，我建议你去医院精神科做个检查，如果是生活空虚没有寄托，可以像我一样啊，抽空学习一下英语啊，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哎，就这样，我先走一步了啊， See you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